晨七点的 CBD，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，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， 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老公，这是什么车？好帅啊！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，颜值高，性价比更高。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，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，折扣再降1000元，活动截止到3月31日，赶快行动吧！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，010-6736-2558，6736-2558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。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。 近年来呢，由男女比例失衡而引发的光棍危机是屡屡见诸报端，每每引发舆论关注。的确呢，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男女性别失调的社会。从宏观上看，未来30年呢，将有3000万男性缺乏女性配偶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，2015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呢是105.02，出生人口性别比呢是113.51，而80后非婚人口男女的性别比为136:100，70后呢非婚男女性别比是206:100。在最近的30年里呢，有些地方的男女性别比例甚至是高达130:100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Nicole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。据国防部网站消息，在日前的召开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上校表示，习近平主席呢在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，我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。这次裁减军队员额的工作呢将分步实施，按计划将于2017年底基本完成。圆通、中通、申通、韵达四大民营快递公司之后，国内快递业另一巨头顺丰速运正式于24号在深圳的证券交易所敲钟上市。此前呢，也有媒体一度盛传呢顺丰将于23日上市，结果呢，经过求证发现呢，对方称此消息为乌龙。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，我们共同来关注穿山甲。有网友呢在微博上举报称，南京一家餐馆主营野味，售卖呢穿山甲、鹿胎盘、果子狸、野生甲鱼等，并且还登上了南京某微信公众号的推荐文章。该公众号呢在推文中称啊，很有特色，可以尝试。不过呢，目前了解到警方呢已经要求这家餐馆的暂停营业，配合接受调查。这个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时段。首先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，春春的下个路口见。 飞机碰巧也落地。 哎，各位大家早上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主播妮蔻。今天是周一了，又一个工作日我们要迎来了。随着工作日的到来呢，天气也慢慢的转暖了，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。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除了听歌之外，还分享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话题，就是明星开的餐厅。话说啊，他们不仅歌唱的好，这餐厅开的有的还真是挺不错的。当然在早上跟大家聊这个问题确实有些罪恶，想想有的朋友们连早点都顾不上吃，跟大家聊美食确实我觉得有点不太好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，也是提醒大家，工作再忙也一定要记得吃早餐哟，保证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健健康康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董的《龙卷风》。歌曲过后我们一一盘点明星开的到底有哪些餐厅呢。 爱像一阵风，吹完它就走，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。没有你以后，我灵魂失控，黑影在降落，我被它拖着走，紧紧悄悄默默离开，陷入了危险边缘。 baby， 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，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笑，我不能再笑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笑，我不要再笑，我不要再笑。 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 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 FM99.9 路况播报，我是孟阳，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。首先来看到京港澳高速西向东方向，从杜家坎桥到鲁沟桥路有3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2公里。京通快速路东向西，从定福庄西街到四惠枢纽东路有4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5公里。再来关注一下京开高速南向北，从京开路到蔡胡营南路有2.3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4公里。好的，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，供您参考。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，下一时段继续回来。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，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动的歌你们一定想到了，对，没错，今天我们盘点的第一家餐厅老板正是周杰伦。但是日前呢，也有人爆料呢，说周杰伦的餐厅生意有些冷清啊，饭呢也不太好吃，说连盘子都是破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被曝的这家餐厅呢，是指周杰伦的餐厅品牌旗下的一家北京的店。周董啊，说实话不仅歌唱得好，就连做生意啊也十分有头脑。在台北连开了三家分店之后呢，15年还把餐厅开到北京来了，取名为 G 大侠中华料理。开业的当天呢，就有上千名的食客排队等候，甚至为吃上一顿饭花钱买黄牛票啊，我的妈呀。据说呢，里面的菜名呢还是由他的金牌填词人方文山亲自主笔，比如什么长安凉皮啦、白云玉兰啦，满满都是中国风的味道。而周杰伦呢还规定了他的餐厅只可以放他的歌，当然这就跟要求小周周只能听爸爸的歌不是同一个套路吗？周董果然是一个霸道的小工具。其实想想近年来呢，明星开餐厅风靡一时，并不是说呢所有明星开的餐厅都是叫好叫座的。今天 Nicole 就来说一说明星开餐厅的那些事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《宁夏》。餐厅啊，风头最盛的莫过于国民岳父韩寒了。他的那家很高兴遇见你，你去过吗？ 在2014年呢，韩寒就与朋友联手创办了很高兴遇见你的餐饮品牌，并且呢也是迅速在全国大概开了有30多家分店吧。主打的是创意菜式，菜名呢都非常有意思，例如你没有吃过我的豆腐，超级难吃，食物不干净。反其道而为之的创意菜名呢，让每一道菜都想吃上一遍呢。但是呢，头顶韩寒餐厅的光环，很高兴遇见你，却接连的发生了一系列的负面事件。比如呢，武汉的餐厅无照经营，鼠患严重，食物架上呢全是老鼠屎，甚至食物包装呢都被老鼠咬破，因此就直接关店了。宁波分店呢也因为开不了发票而被查出无照经营，被罚款28万。同样，苏州分店遭遇了供货商的追债，被新闻报道。深圳的分店呢，因为后厨卫生脏乱差，也上了法治时空。韩寒餐厅呢，从环境到菜式都广受文艺青年的喜爱，但其闪光点只有这些了。也有人吐槽说，韩寒的餐厅服务不是很好，味道一般，但是价格却是很贵。这么说来呢，我们的韩寒还是需要大大的改进一下。说实话，明星开餐厅也就是顶着明星两个字，但是在餐厅的口味上啊、经营上啊、特色上啊，还是要很下功夫的。好了，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，继续听歌，送上来自于梁咏琪的请我吃饼干。 身已经远

所以很多人说了，常常有一种悬空感。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，身处在大城市，是否也有一种悬空感呢？ 男生们是非，我细细声讲给你，我坐你隔离，像对孖公仔抱起。来操场游戏，我共你一起，明日志愿要牵手去做风景。 餐厅怎么能忘了最近放飞自我的小爽呢？郑爽呢，在中国好莱坞横店也是开了一家炸鸡店，名叫小蛋壳。郑爽的妈妈呢是亲自坐镇收银台，和郑爽爸爸一起管理这家餐厅。餐厅老板呢则是郑爽的表姐。相对于其他明星开的餐厅呢，这家炸鸡店更加的平民化一些，没有什么高大上的装修，只是挂了一些爽妹子本人的照片，但依旧有很多明星来捧场。其他明星呢开餐厅一般都不会亲自的管理，但是郑爽呢却是亲力亲为，不仅当起了收银员，还自己打扫卫生。在春节期间呢，他也是豪放的给员工放了54天的假期，网友呢也是大赞，感动中国好老板，直呼小爽你那还招人吗？但是呢，郑爽炸鸡店被砸一事呢也曾经闹得沸沸扬扬，理由就是价格太贵，引发了顾客的不满。爽爸呢想报警，但是郑爽呢称他们只是孩子，不想计较。虽然呢砸店是不对的，但一年多以前的事情无图无视频空降热搜，其实我也是表示有点奇怪啊。 最近呢，据说穷到向粉丝要钱的爽妹子似乎还想卖掉这家炸鸡店。所以说呢，明星开餐厅呢也绝对不是儿戏，想想开餐厅的背后也是有一堆事儿等着你啊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听一首好歌，来自于后弦的《单车恋人》，很清新的旋律，很适合比较豪爽的爽妹子。 水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

天的这首演员你一定猜到了，接下来呢餐厅老板我们必然要聊到段子手薛之谦。其实啊，不是所有的明星开餐厅都会遇上一堆事儿，也有只想安安静静开个好吃的餐厅的，比如薛之谦。如今呢最红的明星网红毫无悬念当然是我们的段子手薛之谦了，你看看哪个综艺节目没有他呀。同样呢他开的串串香火锅上上签也是热闹非凡。作为一个会唱歌的段子手，你会发现店内墙上的提示语也很薛之谦的 style。 与只是想靠餐厅作为副业赚点小钱的其他明星不同，薛之谦呢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想开餐厅赚钱的。一开始呢只为了能有钱做唱片，开着开着好像就做起来了。曾经呢内地的唱片销量最好的新人因行业不景气事业遭遇滑铁卢，为坚持自己的梦想他选择了创业，并且呢薛之谦开店认真起来简直都让你害怕怕呀。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，并东拼西凑的凑集了200万投资开了一家火锅店。从选址到材料的配料，薛之谦呢都亲力亲为，甚至呢是为了请一位重庆大厨5次登门拜访。开业期间呢还自己端盘子招待客人。作为一个过气且没有经验的明星老板，薛之谦第一年只赚了20万，但是他立马拿出了16万来为自己的新歌做宣传。这样看来段子手的内心果然还是住着一位灵魂歌手啊。好了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在第二个时段呢我们还是继续啊聊一聊明星开的餐厅，千万不要走开，第二个时段我马上回来，我们一会儿见咯。 灯塔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都要被人起了家，亮出一条伤疤，不堪的根源在哪？可是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。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 是非要去那座城堡，天空有些暗了，暗得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， 就不知所措。谁从遇见你那天起，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？ 男人，有时他做。

日前，人社部呢是公布了2017年版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。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呢，新版的药品目录是新增了91个儿童药品品种，药品目录中呢明确适用于儿童的药品或剂型呢是达到了540个，加大了儿童用药保障力度，癌症、糖尿病等重疾常用药基本也纳入了目录。好了，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。 从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 滴滴滴滴滴等待， 早上好，此刻你收听到的依然是音乐自在游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是实打实的硬货呀，在节目里慢慢聊起来，你猜到了，就是美食。但是这个美食呢，跟音乐也有关系，因为呢，都是一些歌手、娱乐明星开的餐厅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盘点一下明星开餐厅到底哪家强。在上个时段呢，我们聊到了薛之谦。其实呢，薛之谦火了之后呢，上上签火锅店的生意好像是蒸蒸日上了，食材呢也十分的新鲜，味道可口，关键价格也非常的亲民。相对一些呢一年就关门歇业的明星餐厅，薛之谦的火锅店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吧。好了，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，继续听歌，送上来自于孙燕姿的《遇见》。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 FM 九九点九路况播报，我是孟阳，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。首先来看到京承高速北向南，从来广营大桥到万和桥有近5.3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5公里。京港澳高速西向东，从鲁沟新桥到鲁沟桥路有2.5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6公里。京藏高速南向北，从银泉路到北五环路有1.2公里拥堵。京开高速南向北，从新荣北大街到京兰路有1公里拥堵。 平房桥附近东向西方向，从东坝中路到东五环路有 0.6 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4公里。好的，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，供您参考。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走路分流。下一时段继续回来。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害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营。在这个早晨，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就送给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盘点的这位明星餐厅老板的正是胡歌。说到胡歌呢，我觉得应该送上业界良心几个字了。中学时的胡歌呢，其实他就跟他的同桌聊天，说长大以后要自己做个老板，绝不给别人打工。开餐厅呢，算是圆了他一个儿时的梦吧。 胡歌的餐厅呢，坐落在上海永嘉亭里面，不临马路呢，也不临街，非常的低调。我感觉就和胡歌本人有点像。胡歌呢，崇拜极简的主义，开放式的吧台，现代风酒窖呢，将简约进行到底，环境也十分的雅致。开业当天呢，高晓松、唐嫣呀、伊能静啊、朱丹、Angelababy 等明星呢是蜂拥捧场。起初呢，胡歌经常给来店里消费的明星朋友打上很大的折扣，直到经理呢告诉他这样下去会严重的亏损。这个时候呢，胡歌才意识到不能毫无限制的打折扣啦。他说呢，我投资公司的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拼回来的，可谓是赔上了老婆本儿，所以一定要努力一盘菜一盘菜的赚回来。听到这句话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觉得好励志啊，好想去胡歌的餐厅看一看，你此刻是不是和我有同感呢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送上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金莎的《最后一个夏天》。没错，春天到了，夏天还会远吗？ 渐渐都能见面，哦，你住的也不远，从来就不曾烦恼过时间，在同一个校园，看同样那一张脸，想不出未来又会有怎样改变。最后一个夏天，我们就要说再见，很想你的我那一点。最后一个夏天，没有心情去海边，只想静静躲在房间翻照片。 想呢，作为当红的偶像，粉丝呢也经常会买通服务员获得像胡歌这种明星的行踪。据说呢，有一次胡歌现身餐厅，不到几分钟就有很多的粉丝冲过来，而粉丝呢来应聘当服务员也都是被拒绝的啦。

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，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FM 九九九，在清晨，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。 欢迎回来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，我是孟阳，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。首先来看到西土城路南向北向南，从师大北路到西直门北大街有0.9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7公里。丰台北路西向东，从丰台北路辅路到丽泽路有0.9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8公里。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，从京藏高速到安德路有1.7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0公里。四海桥南向北，从蓝电厂路到西四环北路有0.6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0公里。最后再来看到东三环南路南向北，从分钟寺桥到垂杨柳东里有2.8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9公里。好的，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，供您参考。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。今天是周一，尾号限行为4和9，同时提醒大家限行时间为早7点到晚8点。好的，继续回到 Nico 为你带来的音乐自在游，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。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。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，我是主播李口。 细数娱乐圈的暖心夫妻，黄磊孙俪必然是榜上有名的。两个人从相识到相恋到婚后生女，20多年来夫妻二人一直是相亲相爱，绯闻绝缘。单就这一点，不知道羡煞了多少圈内人。日前孙俪春节期间带小女儿出街的视频曝光之后，黄磊老婆怀三胎瞬间呢也是被刷上了热搜头条。视频当中呢，黄磊妻子孙俪带着二女儿多妹逛庙会，穿着宽松，微微隆起的小腹也是清晰可见。如此明显的孕相目测，估计孙俪已经怀孕有5个多月了。看样子呢，是该恭喜黄老师又要当爸爸喽。而目前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居然是黄磊家3个宝宝会不会被罚款呢？这一点呢 ，Nico 也是相当的无语哈。其实作为明星呢，言行间都会受到各方的关注。而如今呢，面对二胎政策的开放，大家呢都在争着生二胎。不过黄磊家这突然来到了三胎呢，也是引发了政策问题的热议。另一番热议的焦点呢，就是黄老师想要一个儿子。对于这样的言论，我想说政策是大举措，黄磊老师肯定会处理好的。至于男孩女孩的问题，看看他对多多的宠爱就可以看出来，他是爱孩子，但不一定非得男孩不可呀。所以呢，咱们的关注点还是可以放低一些，毕竟呢，这对令人羡慕的夫妻感情经历才是最值得去羡慕的呀。不得不说，他们两个真是娱乐圈一股温暖的清流啊。黄磊孙俪第一次相识呢，是在1995年，当时呢已是北电研究生的黄磊负责迎新，一眼就相中了孙俪的黄磊就开启了追求模式。2个月后呢，黄磊向孙俪告白了。有趣的是呢，当黄磊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口示爱孙俪时，直截了当的要孙俪做他的女朋友。起初呢，并没有得到孙俪的回应，几番对话后呢，孙俪才点头答应。细细一追究，原来孙俪呢对黄磊也是相当的中意， 只是黄磊说的太直接了，女孩的羞涩心思呢，差点让这段感情画上了句号。而且在后期采访当中呢，黄磊也是清晰的记得，两个人确定关系的那一天是10月24日，后来的这一天呢，成为他们两个人的情人节。恋爱中的两个人是开启了日常的虐狗模式。一个广为传颂的例子就是刚刚确定为恋人关系的两个人，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。每次呢，孙俪坐上后座时，黄磊总会贴心的垫件毛衣，举动很平常，回答呢却很感人。他说啊，怕他硌着。这样的恋爱一直持续了9年，在2003年，黄磊执导的第一部电视剧《似水年华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孙俪的坚守与支持。终于在2004年，黄磊和孙俪结束了9年的爱情长跑，在北京领证结婚了。最让人不解的是呢，两个人的结婚呢，仅在晚上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没有酒的饭，两个人没有拍摄婚纱照，也没有戒指。唯一的爱情独白就是当天早上黄磊的一句话，咱们结婚吧。这样低调的结婚仪式让太多友人侧目，黄磊和孙俪就是用这种朴质的方式喜结连理。现如今温情依旧的这样一对爱人，对孩子的关心也是溢于言表。如今呢，看到即将迎来第三个孩子的黄磊孙俪，我不由得感叹起来，这样一对低调的情流能够把爱情家庭的关系处理得这么好，再添一个宝宝肯定会更加幸福的。为此呢，也是衷心祝愿黄磊一家幸福依旧。 我的心像乱的沙滩，留着步履凌乱，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。人越成长，彼此想了解似乎越难，人太敏感，活得随风浮却烦乱。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，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，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，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。我想我是海，冬天的大海，心情随风轻摆，潮起的期待，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我是海，宁静的深海，不是谁都明白，胸怀被敲开，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。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有谁孤单却不期盼一个梦想的伴，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，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，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。我想我是海，冬天的大海，心情随风轻摆，潮起的期待，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我是海，宁静的深海，不是谁都明白，胸怀被敲开，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。我想我是海，冬天的大海，心情随风轻摆，潮起的期待，潮落的无奈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想我是海，宁静的深海，不是谁都明白，胸怀被 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各位好，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九路况播报，我是孟阳，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。首先来看到中关村北大街北向南，中关村北大街辅路附近有大概0.7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6公里。临时东路辅路东向西，从西四环中路辅路到永定路有0.7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6公里。紫竹院路东向西，从农科院南路到西四环北路辅路有0.5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6公里。复兴门外大街西向东，从复兴路到白云路有0.7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8公里。天坛东路南向北，从蒲黄玉路到天坛东里有大概0.7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6公里。好的，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，供您参考。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，并提前走路分流。下一时段继续回来。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？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，我在听，你在吗？ 过去的人生里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？那些没把握住的机会，没说出口的话，没坚持的梦想，是否曾让你在深夜辗转反侧呢？大家早安，我是主播 Nicole。 我们总说我想要，但是却忘了只有想要是没用的，真正的东西值得你用生命去追，去做你不做会后悔的事情，别等老去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的活过。 我愿 像东西是条大街绕，车刹不了，人也来凑热闹，乱的不去不闹。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外国佬， 不用问你都知道。 异国的工地被摇头又晃脑，浪漫的北京夜一跳就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，头别问脸别跑，跟着感觉做就好。异国的工地被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体被换就好。难得天气好走一遭，想东西是条大街绕，车少不了，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。我背个大背包，一看就外国佬， 不用问你都知道。 异国的工地被摇头又晃脑，浪漫的北京夜一跳就八戒，不知不觉自然加快心跳，头别问脸别跑，跟着感觉做就好。异国的工地被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体北京夜一跳就八戒，不知不觉